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九天译文，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法国作家卡里埃尔的随笔《与脆弱同行》。本书是欧洲文学戏剧大师卡里埃尔的个人精华文集，艺术、哲学、社会、宗教都有涉猎。在他的书中和电影镜头里，我们会发现人类内心的脆弱和撼动人心的力量。哲学类新书《道家形而上学研究》深入阐发比较了古希腊哲学由物理学向形而上学的展开之路，即用道家形而上学概念。本书从世界哲学史尺度的比较视野，深入阐论了道家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异同，广涉康德、尼采、存在主义、哲学阐释学和后代理论等。英国女作家谢芙云的小说《名门中国淑女》日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辛亥前后，谢芙云刚由剑桥毕业，追随父母的脚步来到中国，在北京创办贵族女校。在小说《名门》中，作者以两个世交家庭龚家与骆家为故事载体，记录了满汉两个家族的家庭生活，以及身处时代转折的他们对家庭、宗教、爱情的观念。中国淑女是谢芙云1929年推出的另一部描述中国贵族家庭生活以及转折的时代作品。本书中留下了不少中文史料不常见的关于这些民国名人的趣闻轶事。谢芙云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观察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故事经济学一书通过讲述可口可乐与红牛、IBM、谷歌、苹果等公司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分析，使读者了解如何正确将故事的力量融入市场营销、品牌广告和销售当中，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认可。通过解析这些代表行业最前沿巨头的改变，促使在即将来临的新科技变革中，让故事的力量重新塑造品牌。小说《绿毛水怪》是王小波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同名小说《绿毛水怪》是王小波的处女作，可以一窥作者创作的源头以及其后的发展走向。小说中肆意的想象力、幽默的调侃以及人对自我意志的彰显，是作者最突出的写作风格，也是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新经典文化近日引进出版了《文学对话录：最后的对话》，这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第一次引进。书中呈现的是拉美文学之父、一代巨匠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三年的隽永对话，这也是博尔赫斯生前规模最大的对谈，话题空前辽阔，引领读者穿越大师的文学迷宫。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午的天气情况。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是阴有分散性小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 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哎， 今天来替班， 欢迎季彤来的正是时候。 哎， 我有什么说？今天又说正是时候呢？ 其实说是 季彤看了一晚上球，正是时候， 是时候也不是时候啊，这个。犯困啊， 对，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哎呀， 这个感觉特别好。世界杯期间，大家好像都有一种就是这个晨昏颠倒， 是有点就是作息时间不正常的感觉。 就是我中午有一嘉宾告诉我说，他说你们啊，那个都弄错一件事情， 怎么着？ 你们到世界杯的时候，你们啊，其实早就应该计划一下，打算一下，怎么办呢？您出一趟长差啊，到哪儿出差呢？到欧洲出差， 是吧？ 没时差，几乎没时差， 时差就没有 了。 哎，对。 所以昨天观赛情况如何？ 嗯，昨天这个就是断断续续啊，因为中间也犯困啊，就最可惜的就是进球的那个，就是 犯困了那个。 进球的关键时刻有好几回犯困啊，就没看全。但是他后边有这慢镜头重放啊，也都看见了 啊。 哎呀，真的还是很精彩、很刺激的啊。 昨天应该这场可能还是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是吧？ 哎，因为这个英格兰嘛，是吧？有大量的拥趸啊，包括大量的这个年轻女性啊，这个所以这个他的呼声是很高。但是呢，作为像我们这样就是比较懂足球， 说得好，比较懂足球，不是瞎看的， 至少能看明白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对他 心里还有一个预期是吧？ 不同的分析啊，因为从这个就是他们表现，还有以往的这个历史发展呀、还有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这种状态呀、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有预判 想法，对，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在赛前我就。坚决的认为克罗地亚会获胜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张帆可以做证明。 是，昨天在球赛开始之前的好几个小时， 对， 就跟季彤啊在微信上聊， 有一个讨论、啊， 讨论啊，我们俩就是我说过嘛，我和季彤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口头打赌， 哎， 俩人就是打，反正赌输了也是就输了，无所谓。 我是很坚定的认为，我说克罗地亚可以赢两个球啊，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呢是2-1啊，不是2-0，这个稍微的有一些这个失望，但是张帆。这个人吧，他这个奇强，你知道吧？他开始说英格兰，我感觉2-1，那但是后边他加一个但是，也有可能1-2。哎，这没错吧？我不夸张吧？ 没错，我是纯属瞎猜啊，撞上 你啊，就是你怕你自己输，你知道吗？你想把两边全占上，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看球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啊， 是， 其实有的时候你猜一猜，你对自己的那个。 传统的思维， 哎，对，对 你对惯有的这种认识、 就是、 经验， 对，就是 有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判断， 对，嗯、年轻啊，有年轻的好， 对对对， 活力四射，哎呀，小伙子们在场上跑啊、 嗯、 踢啊，哎，这个而且那个带球啊、射门，哎，你看着就 带劲， 就生龙活虎，就那么带劲，嗯、哎。老呢有老的这个优势啊，他经验丰富啊，先失一球， 嗯， 然后呢特别稳，不着急， 嗯， 哎，扳平，最后又领先，而且能守到最后，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啊，这心态呀、啊 嗯， 它有一个就是很奇妙的东西啊，这个 这种博弈特别的有意思， 对，好多东西可意会不可言传、 嗯， 因为当英格兰进球的时候，我就。我一点都没觉得我会失败 啊、哦！不着急。 哎呀，我说如果英格兰不是那么早进球的话， 嗯， 可能还好一点。 嗯， 进球太早反而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是非常的不利。 哦，您是这么看？哦、 对、 哦， 因为作为这个年轻队员，他领先之后啊， 嗯、 反而这心情的这个波动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哦， 哎呀，我马上要赢了啊！ 嗯、 我这就要进决赛了， 嗯、 我有可能拿世界杯，能拿冠军。 嗯、 就是小年轻人，他特别容易冲动， 嗯， 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激动， 嗯、 所以。体现在比如说技术上啊、战术上啊，就有可能会变形。 嗯， 哎，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比自己弱很多的队，那这其实无所谓，越领先越自信，哎，越踢越顺。但是你遇到的是一个棋逢对手，就是和你这个水平相当的对手， 嗯、 甚至你可能还比他还稍微有所欠缺，那这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这个看比赛， 嗯， 我刚才说了嘛，我说你的经验值，有的时候你的那种传统的一种印象、 哎、 不一定啊，在某些时候，它因为足球是圆的， 是吧？ 它不一定起作用，不一定起关键作用。 哎 刚才、 哎、你为什么不拦着我点？你要不拦着我，我能一直说到节目结束。 没事，说球。今天我们的 改了是 我们的题外话，题外话。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题外话。 足球啊， 对， 说这足球，其实刚才因为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哎、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因为四一今天从中午开始，我中午节目 啊， 我旅游节目开始，他就一直在发这张图片， 是吧？ 你看到这张图片了？ 就是那个有一个是克罗地亚的这个。 女总统 啊、 嗯， 拿着一个球衣， 旁边还站着别国总统 啊，对， 别国总理啊，别国总理 拿着一个十号的 球衣，对， 这是他们那个 这个好像啊，我看到了还有不同图片，还有他给这个特朗普的 哦， 就是他这个图片什么意思呢？司、 啊、 仪发这个呢，他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克罗地亚进决赛 啊， 你看看 啊，对呀、 啊，进决赛了， 而且还说克罗地亚得冠军啊， 对对，他预言冠军啊， 但是这个可能就有难度 啊， 这个因为。相对于这个法国队来说， 嗯、对，司仪纠正我啊，是英国的梅姨啊，刚才那个旁边 是 我说了个总理嘛，其实 对对 梅姨， 那是梅姨， 嗯， 然后就是说，虽然法国队也很年轻， 嗯、 但是法国队的那种成熟，那种技巧技术啊、 嗯， 可能更全面更胜一筹、 嗯， 这还真说不好、 嗯、 啊。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球，大家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你看啊， 没 从一来，球风变了， 球风啊。 这个到底是哪股风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说，大家没想到说克罗地亚昨天晚上这么强啊，或者说可能很多朋友看热闹嘛，跟我一样没有想到。但是真正我们知道克罗地亚这支队伍，或者说你了解这支队伍，了解克罗地亚这样一个国度， 哎， 究竟有多少呢？包括我们之前其实没有特别关注的，像塞尔维亚这样的队伍。 塞尔维亚，对，这一届这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都出现了。 对， 之前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地区吧， 嗯、 啊、 嗯， 好像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斯洛文尼亚好像也出现过。 对， 就是在某一届世界杯、 嗯、 啊，这个具体的我。 甚至我们也听到过像波黑这样的球队的名字。 哎，波黑、马其顿、 嗯、 啊，这个都是就在欧洲杯，有的时候你也会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嗯 啊、 按照我们就是如果往大面上说，他真还都不是弱队， 对 对不对啊？这个说到都不是弱队，他就有渊源啊。 因为他们从传统上来讲，都出自于 一个 球队。 那 个 球队 呢？ 当年可是也是创了个辉煌战绩， 没错，也很厉害的。 我们曾经老是提到这样一名字、 嗯， 早在上个世纪，可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听父辈们讲啊，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新闻当中。那个时候这个名字是特别响亮，叫做南斯拉夫。 对， 嗯， 时候不光是他的球啊， 嗯， 还有他的好多的这个，就是对于咱们的国内的人来讲， 嗯， 很多方面咱们都去了解他。 对， 其实如果说从咱们节目的这个根本的角度来说呢， 嗯、 对于他的电影，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 这说到正题上了啊，这确确实实是那个时候对中国的观众们来讲。嗯， 有很多国家的电影。哎呀，那个我们在电影比较贫乏的时期嘛， 嗯， 那个时候是看国外的电影， 是吧？ 那时候有一些好多那个怪怪的说法啊，说某国的电影是干嘛干嘛，某国的电影是干嘛干嘛。哎，我们今天不复述这个话了啊。但是 你不信，你就是你现在就是你随便一哼啊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是吧？这个像我这年纪的人肯定就明白了 啊，朋友再见， 哎。 就是那曲子是吧？ 哎，对， 那曲子代表的其实它背后就是一部电影， 哎，它就是 一个经典的影像记忆， 特别经典的电影。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敞开聊啊， 嗯， 我们不管是电影还是您熟悉那个国度的一切啊，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是好几个国家了嘛，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问问大家，您对您所喜欢的，或者说您这届才开始认识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啊， 哎，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斯洛文尼亚， 嗯， 像马其顿、像黑山、像波黑这样的国度，您究竟了解多少？或者您真的有那个很久远的记忆，来自父辈那里，或者是来自您自己的那个一些经验值哈，啊，您学到的东西，南斯拉夫这个名字让您会想到什么呢？ 哎， 啊，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互动一下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会听到一组来自当年南斯拉夫的老电影的片段。其实这些片段真的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是烂熟于心了，根本就不用听，我就知道里面台词是什么。有的人甚至能背大段大段的，是吧？ 是。 我不知道季彤对哪部电影印象最深刻？ 那当然， 刚才就是乔是吧？ 是啊，乔是一部， 乔是一部， 哎，最著名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对，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呢，应该对中国人当年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从70年代开始，我们就说近一点啊，因为可能更久远一些，还有更年龄更长一些朋友， 嗯， 他们更了解， 对， 但是对于我们，对于我的童年记忆来说，那个时候萨拉热窝其实已经是重播过好几回了， 对对对， 但是依然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个什么现象吗？我们说我小时候啊，那个家里的电视还不齐全的，就是每家不是一家有一台电视机， 哎， 突然他们家有一台电视机了，说那天要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一定得观 看，一定得看，然后挤得人家那个家里就水泄不通的， 对， 看那部电影， 就到什么时候老记着最后那火车撞弹药库那段啊， 哦， 那火车一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太有意思了。 来，我们这样，我们先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开始听起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老的声音，就是好多朋友会说嘛，太老了，那个老。老的都听着不适应了，因为当初的配音，您知道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年译制的， 哎， 那个时候的久远的声音记忆可能听起来今天不是特别适应，但是你听到当时那种风格，你会想到在几十年前啊，当那样一群人他们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在电影那么匮乏的年代里面，他们能看到这样的电影，能看到这样的战争年代的作品，特别特别的带劲啊！ 没错， 来从这个角度开始听起。您，我要提醒大家是，您要听听其中的配音有没有您熟悉的声音啊？ 看他们谁走过来，过来就打死他， 谁也不要过去， 别过去，会打死你的，别过去，会打死你的。谁也不要过去， 别过去啊！ 我儿子躺在那儿呢， 会打死你的。 再读一遍公告，最后一次。 是，先生。 萨拉热窝公民们，最后一次向你们宣读公告：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再重复一遍，德军司令部向你们最后一次宣读公告：萨拉热窝公民们，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 这是其中其实很沉的一段， 很经典的， 啊，对对，就是，而且那个萨拉热窝的公民们， 对， 那就经典台词， 就是这个占领了那个德军，啊， 嗯， 杀害了很多的这个 萨拉热窝的市民 年轻人， 对， 哎，嗯，然后他们的尸体在这个广场上， 嗯， 他让这个家人来认领啊，但是呢，他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某种这种他们的目的吧，就是 要抓住， 哎。要抓住那个 其中的这样一个主角， 对，那个反抗组织 、嗯， 反抗的游击队，哎，这个所以就是作为这个被 他当时有一个计划叫什么叫劳菲尔行动， 哎， 是吧？ 对， 嗯， 对，这个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女特务， 嗯， 啊， 嗯， 对， 嗯， 这个很好多很经典的这个桥段， 对。 刚才说到这个配音的时候，其实我给大家是提前听了这一段，如果你往后听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当中。其实我听的时候，我也是想起来，哦，原来在某一部电视纪录片当中其实还介绍过这一段。我们曾经就是在记忆深处那些久远的那个声音的那些元素啊，有的时候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特亲切，就是你也度过过那一段岁月，你也经过了那个时代，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的一个记忆。我们来听到这一段，你马上会听到，你几乎能叫出他的名字来啊，这个配音演员非常的了不起。 游击队的联络暗号是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还富有诗意呢。 暴风雨来了。 搞到了有关谢德的情况没有？ 啊，谢德他是很受尊敬的，我估计他的修表店是游击队非常重要的联络据点。 很好，我们要监视他。 不要这样，比少夫，现在先不要惊动他，我们要让他们以为他还没被发现。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没有，你会不会想到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位男演员？ 哎， 第一季出来的时候就有那感觉， 那个音色哈，那个说话的那个发音方式，包括那个劲儿哈， 特别像当年冯小刚电影里面的一个男主角，是吧？ 说白了吧，像葛优， 像葛优啊， 但是 其实是葛优像他， 但是这个电影诞生的年代啊，那个时候葛优应该还小，哎，这是他的父亲啊， 他的父亲 葛存壮先生， 已经故去的葛存壮先生的声音， 对， 葛存壮先生在当中配的这个人物呢，这个他在剧中人物啊，在戏里面是叫康德尔。是德国党卫军的上尉， 有 他是谁啊？他在里面很关键。 有一个经典的桥段，就是那个发报的时候，肖特呼唤康德，肖特 呼唤康德。其实康德在里面呢，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什么？他假冒了瓦尔特， 对， 渗入了游击队， 对，他是一假瓦尔特。 对，最后这个戏里面最经典就是真假瓦尔特， 对， 是吧？ 哎，最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真假瓦尔特练拳击啊，俩人对打。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想到那个年代。在当时历史上还是南斯拉夫时期， 对，因为在这个南斯拉夫的时期，他有一大批影片都是在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反抗德国 纳粹德国 的侵略军的这个故事啊，你包括桥是吧？桥实际上也是 这个，对，一会儿我们会听到 游击队的这个故事。 对，那个时候就想啊，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如果没有接触这种电影的，就是再小一点，你还没有看电影的时候，你听到都是咱们的游击队故事， 对 吧？ 对。 后来你发现，哎，游击队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欧洲那些国家也有。 哎，对，因为在当时他们都是占领区嘛， 对， 等于纳粹的 德军 占 领区，对， 哎，这个他们要反抗，所以他们 应该是后方的战斗， 秘密的 对， 就是敌后的战斗。 对，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刚才你既然说到了当中这个叫敌特啊，反特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当中呢。往往都会出现这种，就是谁到底谁是奸细啊？ 哎就是、 谁渗入进来了？ 没错， 谁是假的，谁是真的？来听听这段。 把他带到这儿来，祭司。 为什么？他知道暗号。 谁告诉他的？ 布兰克。 这个暗号不可靠了。 比勒特是可靠的。如果你看见他打德国鬼子，你就会相信他了。 你找什么？ 找香烟。 最好先吃饭。香烟在缝纫机上。你早就认识布兰克吗？ 他那只手残废以前我就认识他。 听到他的消息了吗？ 没有，他被打死了。 你并不感到惊奇。 我惊奇的是我们有些人还活着。 你最后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这不成审问了吗？你们想审查我，看我的行动好了。你们好像要干什么？ 当然，你以为我们什么没干吗？你会看到我们的人正在战斗。 现在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定是老电影啊！ 哎，这个其实当时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是作为一个主题吧， 它是像主旋律， 它反复的 在里面 出现。 对、 哎、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这个游击队员吧，他们的那个角色感也都特别强。你刚才这里边这个叫祭司啊， 祭司， 我记得还有一个苏里。啊，这个祭司和苏里啊，然后那会儿，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啊，小哥几个开始，哎，这个咱们也玩 模仿一下是吧？ 打仗游戏吧，哎， 这个我叫瓦尔特啊， 当仁不让瓦尔特， 你祭祀，你苏里哈，那咱小妹妹，您来那女特务。 分配角色， 啊、就是很少有女孩啊，就可能另外一个男孩，你比如赵亮、啊，你就是那女特务， 对， 就是这意思。 就是那个时候，对于这种就是在敌后工作、游击队里面的英雄的这样的崇拜， 哎，这个是 很深刻的记忆。 他是一个，他既有一个代表的英雄人物，又有 还有群像 一个群像， 对， 他是一种这个就是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他是很全面的，而且呢，这个瓦尔特这个名字呀。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名，小时候看就老不明白，哎，为什么他们叫皮老特？你看，皮老特，这个写出来就皮老特，哎，为什么呢？他不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其实这瓦尔特就像一个形象一样， 对， 就他在游击队员当中就是。可能广为流传啊，这个瓦尔特怎么样，就是德国人也就知道啊，他有一个话，有一个叫瓦尔特的特厉害啊。其实人家那个真正的那个英雄人物，他在生活当中他不能走到哪儿都说我是瓦尔特啊，这没有这个。 所以究竟谁是瓦尔特，在这部影片的结尾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肯定的，非常精确的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 哎， 这一段呢，就是在影片最后的部分。你说最后的部分也是跟乔非常的相似啊。 哎， 就是这个纳粹德国呢，一定是注定是失败的。 他们这个是游击队员胜利完成任务。 对，来我们听听这段。 哎，太有意思了！我来到萨拉热窝就寻找瓦尔特，可是找不到。现在我要离开了，总算知道了他。 你说瓦尔特是谁？请告诉我他的真姓名。 我会告诉你的。看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 经典台词来了，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特，这记一辈子的台词。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瓦尔特已经和这个萨拉热窝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了， 没错。 你就像提到蝙蝠侠，你就会想到那哥谭市，是一个道理啊。 这个小齐说，瓦尔特和乔之所以经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北影厂的配音。刚才我们还在说，很多朋友不适应，他还说归功于啊，确确实实当时这个配音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他说，因为后来看过原声版的，感觉人物对白的情绪掌握上的配音版高出一筹。 啊， 他说来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巴塔已经去世2年了吧，应该。他说可是咱们没有见到什么报道。 对， 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了。 是这个他的那个形象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对，盛伟还说呢，手机里保存的音乐啊，有一首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主题音乐啊。你看这座城市， 他就是瓦尔特。 好了，告诉我们，关于刚刚取得胜利的这个克罗地亚，你究竟还有什么记忆？北京文艺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Go go， 我累呀累我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28度，省电又健康。

到底这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您了解多少？包括我们提到它的周边那些国家，其实最初它的是一个整体的南斯拉夫，后来我们看到的斯洛文尼亚，黑山， 对， 波黑，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国度以及马其顿， 对，马其顿， 这些国家呢，其实刚才我还跟系统聊，我说还真是巧了，我在10年还是11年啊，应该是14年，对，14年的时候，我还真去过其中的一部分国家啊， 你比我强。 当时是这样啊，当时有一个机会是去保加利亚采访，当时保加利亚这个是它的玫瑰花节，然后呢。沿途呢，因为它的主题的关系嘛，就去到了周边的几个国家， 对， 包括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阿尔巴尼亚， 对， 这个老同志们都很有感情了，是吧？然后也去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对， 这样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也去了马其顿，去了这个黑山。然后其他的地方没有涉足。当时我记得在路上的时候，导游跟我们讲啊，说，要去这样的地方游览，如果你要想到海边去看一看的话，他指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亚平宁这边嘛，亚平宁的东边啊。 对， 这边呢，其实更好的地中海的这个海景啊，据他们讲说，欧洲人也非常认可，有一个国家特别的棒， 哪儿？ 就是克罗地亚。 哦， 他们说下一次你要来旅游的话，要想去海边感受一下， 要去 看到更好的风景，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甚至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很惊奇，他说意大利人都经常来这边， 是吧？ 他离得近呢， 对，他离得很近。 对， 那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是。所以可见克罗地亚其实它资源相当好。 哎，这个所以呢，这小伙子们都特别的 特精神， 哎，特长得帅啊，就是他有点接近于这个意大利的， 对对对，真是他风格也感觉， 哎。你看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朱基奇啊，这个进球的那个是吧，你看他那个脸，他那个脸型啊，他那个五官呀，哎，真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像那个雕塑的那个感觉，哎，曼朱基奇啊， 曼朱基奇 非常厉害啊，还有反正 叫 不上名， 叫他曼朱嘛，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 摩迪， 对，他们什么都爱叫什么这个 旗， 这个旗，哎，那个旗， 这也是一个 对 很有讲究，是吧？ 对， 就是必须起名字后头带个旗字， 哎，对，就 你就是这儿人。 过去咱们来咱们国安的这个好像外援里边也有，对吧？这个 也是旗子的是吧， 马季旗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都带旗啊，你不信你到了俄罗斯呢就都是司机， 都是司机，都是夫， 对， 然后到了荷兰都姓范， 对，到荷兰全姓，荷兰队员全姓 姓范啊， 都是范家的。 所以刚才还有朋友提到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还刚才忘了说了啊，还是四姨刚才给我们补充的时候说，那个我们说到克罗地亚，他的体育项目，像他说除了足球以外啊，篮球、网球也都不弱啊，还有小德进温网四强了。他说到的小德是谁呢？ 就是 德约科维奇， 对 啊，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他也是奇， 对，这跟我们有一位忠实听众小齐是一个一个序列的，是吧？ 反正是沾了这字儿他就厉害。 对，胡多旁观者给我们提醒了一个，他说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是很熟悉的，乔也是很熟悉的， 对， 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还记得吗？黑名单上的人， 就是咱们电视节目里头放过， 真是啊，我还 对 这部电视剧是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所以但是咱们在这儿，咱们这个不追剧啊， 咱们不管剧， 对，咱们不管剧，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咱们管电影啊， 对，其实刚才上半时咱们说了好多这个保卫萨拉热窝啊，这个一会儿又要说好多关于桥的，这个都是一些就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跟战争有关的影片，但是呢，其实南斯拉夫电影啊，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 类型很丰富是吧？ 对，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么一个很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产业，啊，它的很多的片子其实只不过咱们可能没有全都引进啊，没有特别的领略过，就是 我们大部分引进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 对 之后是吧？ 对，后来 可能多一点， 比较少。但是 包括我们看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包括《桥》这样的片子，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已经看重播了， 对。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早就在中国公映过。 对，你像那个就是咱们平台上的这个种花家的，他就说种花家的，您后边那是个兔子啊，他说你们还记得临时工吗？啊，这临时工他就是一部幽默的喜剧， 这是南斯拉夫电影是吧？ 对，也是一部南斯拉夫电影，1980年拍摄的，就 到后来可能我们对他关注的就不多， 嗯， 所以你看它是一部喜剧， 哦， 包括像1995年得过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的《地下》， 哦， 这个片子的导演是南斯拉夫。啊，是南斯拉夫人 导演， 啊，南斯拉 夫 导 演， 啊，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电影业的这个成就是也是非常辉煌的。 对对对，只不过咱们可能了解的少一点。 哎，对，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影片里边所表现的有一些东西啊，他和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你和那个当时那会儿苏联电影， 嗯， 就不一样， 嗯， 哎，就是和咱们自己拍的像类似于南征北战呀，啊，就是那个时期同一时期咱们拍的那个战斗电影。又不一样， 也不一样， 哎， 对 对 对， 他这个游击队员好像就挺，哎，就是 他有你发现没有，他有浪漫的成分， 哎，对，他里边他有好多小情节在， 对对对 啊，因为所以他味道不一样， 对，真是就是每个地方出产啊，他这个品种它的风味是不同的， 是吧？ 嗯， 你这个是打算就是进入这个是饮食类节目， 美食节目还在下面啊，还20分钟以后。 好吧， 刚才有这几位都在给我们补充说那个叫什么旗的是吧？ 对， 嗯，司机说曼朱基旗、莫德里旗、 哎、 拉基蒂旗，是吧？ 对， 然后他说冰岛那还不一样的，冰岛叫全是像松， 全是松， 松 对对啊，这个门特尔松啊，对，是音乐家， 嘿， 跟咱没关系， 那不是冰岛啊？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桥》。 嗯， 我还刚才跟那个季彤说呢，我说我的记忆是有点偏差啊，因为我的这个回忆当中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似乎是更早一些，《桥》呢更晚一些。但是后来一查，这资料不对，他刚好颠倒过来 啊， 《桥》拍的更早一些。 嗯，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应该是70年代的事情了。 哎， 那么《桥》这个电影呢，其实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呢，是从我觉得可能。看过电影或者没看过电影，都对音乐是最熟悉的。 就是你的记忆可能是因为就是以咱们看到 看的 顺序， 我看到 的 顺序， 啊， 对， 有些影片它可能它拍摄的早，但是咱们， 看到的晚， 你看到的晚，引进来的 是 各种途径吧，它会有。 所以刚才那个季彤给开了个头说，乔呢是音乐记忆，纯属音乐记忆。 刚才那个。这个 瓦尔特 保卫萨拉热窝呢，就是有一段音乐叫的那个很经典， 对， 那个桥里边呢，那就是完整的歌曲了。 对对对对，桥呢，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刚才我们要说到说，它表现的浪漫主义， 嗯， 就是我们说革命浪漫主义， 对对对， 这样的东西呢，这样的风格，它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嗯， 在里面我们看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物，而且我们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桥里面它表现的友谊啊，表现的真的特别特别真诚啊。 就那歌的词，就是说的是朋友之间的。 对对对，没看过的朋友不要紧，我们从这个开篇稍微听那么一小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桥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以德军视角开始的。 Schmidt， 我的望远镜。 是，上校先生。 是这座桥。就是他，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我觉得他们的电影有一个特点，它开篇非常的简洁， 对， 很明了， 有一个小序幕似的。 对，然后他一开始，你看他台词不多， 对， 桥。就是这座桥， 哎， 然后马上这个电影就要开始 点题了啊！ 然后他一步一步，他随着音乐呢，他那个画面就是这个德军的来自啊上级派来的这样一个安全局的一个军官， 对， 到这个桥来接管这个桥的保卫任务， 就是他们就是要守住这座桥，不要让这个桥受到破坏，要保证他们的攻底线。 对，所以有时候我在看这样的老电影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他的这个理念是很先进的。 哎， 你今天还不见得有一些导演能够很娴熟的运用这样的方法。 你的意思就是他们还没学会？ 还，真是现在可能眼花缭乱的时候多一些。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真的这样就是单刀直入的、开门见山的这样的，我们见到的不多了。这种风格其实挺好的。 哎，对， 嗯， 他就是说他在艺术方面他做了很多的尝试。 对，刚才是反派人物出场，对吧？ 嗯， 这是德军的那个那家伙长得，我跟你说啊。就长得你就特恨，咬牙切齿的恨， 也是属于叫什么标签型的， 标签型的。而且这个桥里面的主人公跟瓦尔特，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也有极大的不同。 哎， 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吗？他的外号、绰号，我们来听一听。 我还真不记得。 老虎是如何出场的？ 哎，老虎。 我等你很久了。 我正在休假，上校同志。 你不能休假了，老虎。你看，这座桥是612据点在200公里范围内的唯一的交通要道。如果德国军队从希腊撤退过来这座桥，那他们将占绝对优势，我们部队的处境将变得非常不利。 当然， 那只是德国人的计划。 我们呢？ 我们的计划就是把桥炸掉。我们的位置在这儿，守卫桥头的德国军队在我们前面，桥在他们后面，炸掉它，他们的退路就被截断了，援军不能及时到达，我们发动进攻。 我怀疑德国人是不是会听我们的。 是啊，上校同志，他们警戒得非常严密。 那你也认为我们一定能炸掉它？ 我相信你。 你对小分队比对空军中队更有信心？ 我们也想过，看看这座桥的位置，飞机对它毫无办法。 敌人的设防情况？ 一个团的兵力，桥的周围都布上了地雷，并且用信号装置来控制。 那该怎么炸呢？用什么办法炸？ 只要你去想办法完成任务。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第七天到达桥头，星期五早上八点钟必须准在那个时间把桥炸掉，不能早也不能晚。 这样的条件办不到。 第七天早晨八点钟我们将发动进攻，如果桥炸不掉，我们就会全部牺牲，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剩下。你知道那是多少人？ 5000人。 5000个战士啊，老虎。 好吧，炸药呢？到哪儿去找？我需要满满两卡车。 如果你知道桥的要害，那就不要这么多了。 你会知道的，你可以找一个专门顾问。 找谁？ 设计这座桥的工程师。 到哪儿找他？ 在敌人后方。 曼奶将带你到他那儿去。 好的，还有谁？ 你会满意的，热瓦多尼。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呢？ 我们用约定的无线电密码联系。就这样吧， 祝你顺利，少校。 不要急于把桥从地图上勾掉。 我已经把它勾掉了。 这个在台词当中说到的即将被勾掉的这个桥，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这是1969年南斯拉夫他们出品的战争影片。 对， 他讲的就是在二次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了，德军在撤退的过程当中，而他们有一股德军呢是从希腊这个方向往北撤，要通过南斯拉夫的这座桥， 一定是得保住这座桥。 对，然后让德军要通过。 对， 那么游击队的任务就是炸毁这座桥，让德军无法通过，然后歼灭德军。 哎，这个游击队啊，小分队作战，从现在的角度来讲，严格来说都是特种作战。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69年的这个桥啊，实际上在他之前呢，还有一部啊，1967年他们还拍过一个叫《夜袭机场》。 啊，夜袭机场，哎，对对对对， 那个也是小分队作战， 那个很经典， 哎，要把这个机场破坏掉，让德军的这个空军啊不能够封锁， 对， 好使这个战地医院和游击队顺利的转移。 嗯， 哎，这是就是他好多，你看包括保卫萨拉热窝哈，都是这种就有小分队的作战。但是呢，在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二战题材的影片当中呢，也有大规模战役的这种类型。 嗯，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苏杰斯卡战役的片子？ 那没有印象了。 这个我 这是大的战役是吧？ 对，这是就因为在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抗，就是他们也算抵抗吧，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就是规模比较大一些的这种作战，并不是很多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力量和德军和纳粹这个比起来比较悬殊。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类型应该是 很 丰富的。 对， 但是这种小规模的战斗呢特别容易成为电影的题材，而且特别的有类型片的那种感觉。 你就跟那个这个咱这评书似的，是吧？你武侠题材的它短打书啊，它能更精彩。 对 啊，袍带书呢，战争的场面就更壮观。 我刚才说到在乔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更多的一种感情色彩的渲染，在这段里面就特别明显。我们听一点点啊，你还记得那个小伙子扮 Bino 吗？牺牲在那个沼泽地里。 对对对。 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班比诺这个小战士呢其实是非常可爱的，长得特别俊秀啊，然后他为了绕到敌人后面去，他就要帮忙去消灭敌人，这个时候呢被敌人围困在那个沼泽地里，后来不得已他们当中的这个兄弟，这样一个游击队战士，一个队员，要用炸药